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建豪带给我们的 Is This All 啊。歌曲里呢一直唱的是完美，那么什么是完美呢？完美呢就是耳机的音量呢刚好能够盖过外界的噪音啊，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呢刚好也爱你。那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啊。那对于完美呢，我们经常会说虽然不完美才是人生啊，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在追求完美的人生，所以呢不能够泄气和停止脚步啊，更不能当成借口停滞不前呢，你明白吗？ An excuse now, just get out my face.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Elli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You and I， 完美啊。好了，人呢就这一生啊，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善待它吧。生活呢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与意外啊，当我们惊喜的时候呢总会忘记了意外，意外的时候呢又忘记了惊喜，其实他们是同在的，你只要记得酸甜苦辣才是真正的生活。当快乐时别昏了头脑，因为乐与悲挨得很近，快乐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苦过的日子，悲伤的时候呢想一想憧憬的未来，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英雄 Hero 来送给大家。 I'm your hero. Are you ready? Ready? Yeah, right now. Oh, oh, oh, yeah. Yeah, you know I'm coming. 突然走过，天上黑云在等待着我，等我。一盏月光突然从云下有着我，我无英雄传奇太多，我可能。是其中一个一个传说也不错，森林联盟要有我。 身意你已召唤出出来接触，不怕难过，时间已经不多，勇敢地走下去，不怕脆弱。 任务危机四伏，别再说勇者奋战是一种传说，历险的经过究竟会发生什么，四面楚歌围墙到底谁能凿破，黑精灵的声音是否能听得出来，不过一步按这个只能收起不管，下在张望举起了弓箭，闯入敌营绝对不会手软， 听说英雄其实不多，在奇迹声音你已召唤出出来接触，不怕难下去，不怕脆弱。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钟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那我们来下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he Wanted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Show Me Love。悠扬的大提琴呢，黑白的色彩叙述了一对恋人痛心分离后又难忘相思，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追寻对方却再也遇不见对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看上去很老套，但是呢，我们真的想说，当爱已成回忆，我们还会轻易的互相伤害抛离对方吗？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 Show Me Love， 掌声请。 You should have known I love you Though I'll never sayit too much. Maybe you didn't get me. Maybe I'll never know what I done. Now I'm lost in the distance. You look at me like a stranger. Cause how it looks right now to me is you were scared of the danger.Show me love. Yeah, it's true, you know I'm not perfect. There's a fire inside of me It means I'll fight for the things that are worth it. If it makes me feel complete. Cause I'm hitting rocks and I'm taking shots. I'm prepared to lose everything I've got. Now I'm lost in the distance. You look at me like a stranger. 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Show me love. OK，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he Wanted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 Show Me Love。 我们总是在浪费时间追忆失去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过去的呢都把它深深的埋在我们的心底，再也不要去触碰了。那抓紧时间对自己好一点，抓紧时间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好一点，好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对于自己最在乎的人呢，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在他们的左右，你说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善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爱，都埋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偶尔的时候呢，也要释放一下哦。 心里面，用不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

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示中外陶艺精品83件，按照融合延伸、见微知著、向外真韵、聚焦拓展四个单元进行展示，涵盖了不同陶瓷形态、不同观念和不同制作技术。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从4月17号到6月18号，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举办明星写真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该展览分为瑰丽繁星、印度高级珠宝展和皇室甄选艺术珍品展两部分，呈现了270多件印度珠宝杰作和280多件来自世界各古代文明的稀世珍品。日前，余味无穷珠光画展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著名儿童美术教育家余传生对绘画工具材料进行了创新，融合传统和现代材料，形成奇特的视觉效果。展览中的珠光画作品呈现出孩子们纯真心灵对多彩世界的感悟，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吴晓波编选的新书《我的诗篇：当代中国工人诗歌100首》将在今年5月1日发布。有调查数据发现，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促进近两年国民阅读人群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人也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用诗歌记录中国制造的另一面，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努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京广桥北向南，双井桥到长虹桥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Nice ride，你现在在哪里？Who is your honey？谁在帮你打理？在同样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多想遇到一个人跟他说我等的都是你。会不会有一晚寂寞开始触碰到你？会不会有一次勇敢开始主动找你？爱情的道理你一定也懂，虽然很多人也想要你，但到底谁会在需要时拥抱你？和你一样，我也曾太过理想，不懂得伎俩，后来才明白所谓形象是真的只是奢侈，我牵强这只不合适。对所谓的真爱我一直保持克制，长久了就知道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的，看多了就明白没有谁合适是速配的，有贪图富贵的，但相拥入睡的，谁都会爱会不爱的，却问心无愧的。 想找个人从新开始，了解的人彼此完整，谁是来自成熟又天真，想要保持距离又很黏人。想找个人从新开始，唯一的人从此不分，有没有真心有没有缘分，说得挺容易，到哪里找个人，多想找一个人。 She's you, she's you, Maybe it's time not to refuse to refuse。 right now, without excuse, my heart is to the rescue. Somewhere 某一天我们可能会见面，很多次是不是我都会自己湮灭。我想做你的特殊而不只是某人，我也想尝试走心而不只是走神。对白想多了就变多余，未来要对了才能够许多说句，我可能真的会在乎你的过去，但我还是会安慰你不用太多虑。别妄想把般配当成习惯，你所有的爱情故事我不一定都喜欢，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段又一段走过来，才想要找个合适的另一半。投怀送抱的我虽然不缺，但也慢慢学会有勇气说声不愿。不值得天长地久，但人总每秒每分，讲真的这对我来说也是千错万错。想找个人从新开始，了解的人彼此完整，谁是来自成熟又天真，想要保持距离又很黏人。想找个人从新开始，唯一的人从此不分，有没有真心有没有缘分，说得尽容易到哪里找个人。去年我还三十未满，有人说是时候该找个人陪伴，有人表达的未完，有人总找借口把我的情绪窥探，虽然曾累残，还在追赶很多爱情故事，还待续未完，曾爱到轰轰烈烈，也曾背叛，我依然还没遇到他。虽然可能遇上充满美感，可我没感觉，却就没感动，就说我一定最稳定下来，是否真能幸福美满。想找个人从新开始，了解的人彼此完整，谁是来自成熟又天真，想要保持距离又变身。从新开始，唯一的人从此不分，有没有真心有没有缘分，说得挺容易到哪里找个人。多想找一个人，She's real, maybe it's time not a review. Don't you refuse, 想找个人，多想找一个人。Right now, without excuse, my heart is to the rescue.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苏醒的找个人啊，歌曲主打说唱和蓝调节奏的 R&B 曲风呢是朗朗上口啊。那苏醒这首歌呢表达了渴望遇到对的人的一种心情。那年过三十呢，又过几段的感情经历，至今呢还是依然单身。多年来经历过也见过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苏醒呢是越发明确了自己的爱情观呐，希望呢在对的年纪遇到那个情投意合的他。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单着的话呢，也不妨放平心态，赶快找到自己对的那个人吧。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白举纲的新歌《621》已经正式上线，这是一首速度感跟力量感兼具的摇滚单曲。标题621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歌曲的创作日期。白举纲希望把这首歌当作一次阶段性的总结，突破过去的自己，为青春和梦想发声，点燃心中的烈火，同时也跟歌迷说一声谢谢。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白举纲621。 Thank you.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会说听着别人的故事总会觉得是那么的浪漫和幸福啊，再仔细想想自己怎么就那么的不堪呢，是吧？自己付出换回一身的伤，羡慕别人的爱情，时常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在这儿呢，我们想告诉大家，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甜蜜，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哦。下面一首歌，朱丽静相爱的模样，听听看吧。 相时候我们都一样，爱着被爱的时光，傻傻的大笑，痛痛哭一场，抱着彼此的天亮，为爱受的伤，为爱说的话，为爱失去的坚强，擦干了眼泪，忘掉了失望，也不再美好的天堂，爱着相爱的模样，看着世界渐渐变得不 看着别人穿情侣装好羡慕是吗？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啊？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呢？虽然那个对的人迟迟还没有出现，但是或许在某一天，面包呢总是会有的，爱情呢也是会有的，你说是吧？好了，慢慢等待你的白马王子的出现吧，也许呢他就在你的耳边啊。这个说的可能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最后一首歌吧，来自光良的烟火来送大家。 生活当中有压力啊，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爱情中没有对象，咱们就找嘛，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解决问题的最快和最正确的一种方式，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到的哈。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希望您每天都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拜拜。 是否还记得一起看烟火，我在你眼里看到闪烁，冷冽的寒风把你吹向我，抱你在我怀中，没想太多。爱情里的心动常常让我难以去琢磨，付出感情太多，原来多情人总悲伤的最终。想起你的拥抱，这感觉短暂几年，在你我之间有时说变就变，就像烟火下一秒消失不见。想起你的微笑，这画面短暂几年，放在心里面，你说过的永远留在昨天，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又在想情形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空。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